台湾的下一代。我可以恭喜我阿妈，我我的太平台。飞到遨游红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闪过山岗是山，龙跑在的走马，起来，龙跑在的走马，我在，我在，我我在。 好，不上频道 啊！你好，今晚就我同埋牛喺度啦。 系啦， 系 啊，即系千呼万唤嘅，我见到咧， 系 香港讨论区嗰度咧 ，discuss 嗰度咧就话讲唔讲食咁啊，食大家要讲啦。 啱啱睇完，系啊系啊， 系咯， 即系好多人讲，好中意讲食嘅。 即系不上咧，即系首先我哋最近嗰一点深圳先啦。 啊、 你知唔知食嘢咧，好奇怪嘅，好多一啲叫做麻辣串嘅嘢、 啊， 知唔知咩啊？ 知道知道知道，我成日食噶，但系我就唔敢喺我就唔敢喺广东省食噶。 点解？ 我多数就因为我食过最美味嘅麻辣串咧，唔系你讲紧麻辣串系咪即系烧烤嗰啲先？烤吗？ 唔算烧烤，烧烤另外一样嘢嚟嘅，嗰啲鱼蛋啊，菜啊，仲有啲豆腐啊，噼里啪啦牛腩啊，嗰啲一串串一蚊串嘅啫。 系系 系啦，就嗰啲嘅， 唔系，但系用汤浸嘅， 用汤浸嘅。 哦 ，OK， 我你讲嗰啲，我捉错眼神，对唔住，系我就以为你讲嗰啲烧烤嗰啲。 烧烤我可以讲嘅，炭烧生蚝。 麻辣串小食小食， 哦、 可能就 即系咧，话唔知点解喎，深圳咧即系十步一楼，五步一角噶咯。 系啊， 吓、 啊， 即系佢哋有啲系摆地摊啦，吓、啊，有啲就喺个铺头度啦，唔理天气几热都好， 嗯， 啊、都好多人食过。即系我咧有我觉得上几个礼拜咧翻一次大陆，咁啊去咗啊唔系惠东啊，喺深圳嘅都系深圳嘅，咁啊就系食啦。咁嗰度就话，我食麻辣串，哇黐线，夜妈，都因为嗰时都几热噶，仲系几热噶，哇咁鬼热仲食麻辣串，我中意食咁啊女中意食，唉你知啊我啊梗系啊奉陪到底啦。咁啊每人嗌咗啲嘢啦，你知见你好似即系香港食鱼蛋咁样啊。豬皮魚蛋咁，你乜都想要啲噶嘛？ 係啊， 佢一蚊串又平， 係啊，好平噶嘛。 咁啊，吉咗大概兩人夾埋，吉咗30蚊都唔使，好廿六蚊、27蚊，我唔記得咗啦。 嗯， 係食唔曬。 OK， 嚇，佢哋嗰嚿豬紅啊， 嗯， 成粒扭計式咁大嘅。即係如果我哋香港食豬紅咧，就真係幾你有冇幾 仲敢食豬紅啊？你其實我就好中意食豬紅啊，不過呢幾年已經冇食啦，即係因為真係即係有少少真係 驚外資啊， 驚驚地咯，即係唔知係咩 唔知咩紅 咩紅嚟啦，嗰啲係啊。 但係香港你都唔知咩紅啦、啊， 香港就大部分豬紅其實揾雞紅 啊雞紅嚟 頂嘅啫嘛，而家就 冇咩紅啦、啊。但係嗰嚿嘢扭計式咁大喎，香港你諗幾少家咧，切到碎一碎， 係 兜俾你咁，豬紅就真係唔夠咬口啊嘛。但係大陸嘅豬紅仲好食過香港嘅豬紅，因為可能夠實正， 係 夠彈牙， 係 咁啊咁有時咧唔知點解有好鬼多菜俾你揀嘅。啊咁啊啲唔知咩嗰啲西山系咪西山菜嗰啲小白菜啊又浸个辣一辣咁俾你食佢可以俾你拣嘅小辣中辣大辣咁我相信咧我哋香港人咧我几食得辣噶、都食唔到大辣嘅 唔系我都发觉就系近年咧即系其实喺广东省咧食你讲食嘢咧就系好怪噶系越食越辣噶 我真系唔知点解 即系嗱你首先呢个唔系广东人本身自己嘅习惯啦。但系咧就我谂唔知系咪随住即系因为多外省人啦、 啊， 多四川人啦、啊，贵州啊，吓、啊、即系嗰啲咁样咧，个嚟咧就所以咧，其实你系发觉真系越食越辣嘅，即系嗱你讲有嗰啲麻辣串啦、啊，仲有就系、是、即系夜晚就好兴打嗰啲好 Q 辣嘅地狱火锅啦，妖真系食到咧，即系直情系我可以只手啊向下垂咧。个手心咧一路系嗰啲水系流出嚟，唔啲直情已经唔系汗嚟嘅，系水直情流出嚟。 你食麻辣火 系啊， 食麻辣火锅咁样，你都可能会走去呢个有冷气嘅地方啊。 嗯、 但食麻辣串通常街边嚟噶，佢俾张台嚟嘅。如果嗰日咧系秋天啊冬天咧食咧，其实都冻定一顺嘅。 但系热天都照食噶，啲人 照食噶， 照食噶。 而且都啲人实照食，可能真系平啊。 是啊 因为两个人吃20多蚊是吃不完。 嗯。 咁 熱啦、啊、辣啦、啊，咁其實佢有幾樣嘢又幾好食嘅，即係唔好話啲魚蛋啊，嗰啲咁奇離怪咗。佢原來啲辣啲菜咧，撒咗辣嘅咧落去咧，啲菜好入味 嘅。唔係佢係好野味嘅，其實 好野味 嘅。即係嗱，我麻辣串就食得少啲啦，但我諗你係接近，即係我就成日食嗰啲地獄火鍋啦、 啊。 即係其實佢都係，譬如話，我諗你見到嘅應該都有，譬如話。牛扒叶啊，系啦，即系嗰啲嘢落啊， 佢最好食咧， 佢系真系好野味嘅， 我中意系嗰啲叫豆腐干啊， 系啦系啊， 豆腐干吓， 豆腐干啦。 咁但系你啲四川火锅咧，即系嗰啲麻辣火锅就有少少唔同嘅，即系麻辣串咧就唔系红色嘅，吓嗰啲汤底就哇，好似唔知陈，好似隔咗几廿年黑色嘅已经。 唔系啊，你如果你食呢个麻，唔系食嗰只即系双巴佬嗰只咧，嗰只红即系红色嗰只咧，其实嗰煲汤都系好似几廿年咁样噶啦，摆咗。 但系红色鲜艳好多啊嘛，因 为 即系我 红色噶嘛。 我通常咧如果食麻辣火锅咧，我去深圳巴蜀风食嘅。 嗯。 咁啊喺唔知新皇朝酒店对面嗰间。 嗯。 咁啊嗰间啊应该系最出名噶啦，食呢个麻辣火锅。咁好奇怪，有啲香港食唔到喎。 嗯， 例如驢肉啊， 系啊， 驢肉啦，马肉啦， 系啊， 马肉就可能比较少，驢肉啊，成日都 有。驢仔肉就冇食过，马肉我就食过。 咁系都系喺呢啲香港嚟食唔到嘅麻辣火锅，因为香港都有啲抄你噶嘛，系咪啊？都香港都有麻辣火锅食噶嘛， 但系有啲嘢抄唔到噶嘛，香港 即系 食狗肉啊、马肉啊嗰啲咪抄唔到， 系咯， 娃娃鱼啊嗰啲， 啊娃娃鱼我未食过，真系。 即系嗰啲奇形怪状嘢就嗰啲就抄唔到咧，因为香港根本唔可以食呢啲嘢。 咁而家仲系讲紧深圳啦， 系 深圳咁诶，食嘢个转变嘅过程，我觉得香港人先去食咧。以前咧好中意食奇美鸡煲， 嗯啱啊，我都食过。 咁呢成只鸡即嚟就即切噶嘛， 系啊， 即汤就即刻煮俾你噶嘛，咁入边个汤底系点啊？我唔知啦， 系。 咁而家就进化咗食呢个叫 唔系进化嘅改变咗 食砂锅粥， 系。 你有冇食麻辣呢、這个奇美鸡煲经验？ 有。 你觉得系点样咧？ 好野味咯， 好野味咯， 好野味咯。香港啲鸡又好，即系鸡味好好啦。 鸡味好好。 即系其实你喺大陆食鸡咧，就唔系一定净系食奇美鸡煲嘅，即系你食好多普通啲咩葱油鸡啊、白切鸡咧， 都好食。 嗰只鸡都好食。 都大陆啲鸡都好食。 普遍就系细只啲啦， 系咯 吓，同埋就如果奇美鸡煲就好野味咯。 好野味啦，有时可以拣又系大中小辣啦，咁佢系野味啲啦。咁就永远都冇鸡内脏食嘅。你唔问佢俾你咧，佢唔俾噶。 知唔知啊？我记得好似有喎。 哦， 我食过有啲就 咁一间间啦，一间间。但你知唔知佢鸡公定系鸡乸？ 唔知， 通常系鸡公嚟。 系咩？ 我真系唔知点解鸡公真系即系拖只鸡公嚟食噶，即系因为有鸡翅，我见到有鸡翅。 吓， 同埋佢有个鸡冠喺度咧，咁我觉得系鸡公嚟咯。我你知我唔食嘢唔分公乸啦 吓， 系同人食都唔分公乸啦，系咪先？ 啱 啊。咁奇美鸡煲就演化成而家。即系进化食砂锅粥，砂锅粥即系有乜吸引香港人嘅地方 咧？砂锅粥就另外一样嘢啦，就即系唔可以同奇美鸡煲一齐讲嘅。咁但系就即系而家系真系好流行啦，即系广东省、深圳啊、东莞全部都系食嘅。即系成日东莞有时候我都发觉好厌啊！即系譬如话我就成日食宵夜 啊，宵夜啊砂锅粥， 但系唔系砂锅粥，咪就系去食呢个地火锅咯。屌，佢真系好烦嘅，即系喺譬如话我最近就喺东莞就揾到一间港式嘅茶餐厅咧，系粥档嚟嘅。咁啊好开心啊！夜晚咧有呢个艇仔粥，哇炸两 哇 咸肉粽嘅。 大陆啲炸两真系唔掂啊！ 唔系，佢好掂嘅。你要搵次上嚟，我带你去。 好啊， 即系都唔错嘅 ，OK 嘅。咁但系就即系你讲开砂锅粥就系啦，即系而家系最流行。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咩嘅砂锅粥？ 砂锅粥 俾啲香港嘅朋友知系咩嚟嘅 咧？嗱，好多人食嘅就其实佢就系潮州粥底啦，或者其实最好多都系潮州粥底， 好多都系， 或者就少量而家就即系以前就多，有时一半半咧就有啲系讲广东粥底嘅，就面嗰啲粥底嘅。咁佢就通常就系任你加啲咩落去啦。咁啊好多时就啲人就系通常都系虾蟹啦， 鸡 啦，蟹粥啦，鸡粥好少食，好少人食噶啦。我喺东莞就好少人食。 嗱，我去砂锅粥通常系 食 鸡粥， 哦你食哦咁啊。但深圳可能系啦，我就唔知咁啊，鸡啦，虾蟹啦， 可以打边炉咁 啊，仲有系啊，仲有咧就系鳝啦、黄鳝啦，吓 田鸡 啊，田鸡啦，系啦，呢啲咁样咯，就可以就录落去咯。咁通常吓就好鲜味嘅。 嗱，我啊净系食开一档砂锅粥嘅啫，嗰档砂锅粥咧就喺呢个 我听你讲 西村 惠东啊， 惠东都食过，惠东唔好得啊，佢几受我做 向西村， 向西村食咧，佢一间好出名嘅，应该咁唔怕开名啦，又唔系咩嘢啊，我唔怕卖广告啊，如果好食我梗系要嘢食，叫金道园 啊， 咁咧佢咧去佢系会分三层楼嘅啊，地下二楼同三楼嘅。咁、啊、呢就佢呢嚟到呢佢有个俾你飲啲茶先嘅啲功夫茶 啦。係啦係啦，因为佢係潮州，其实佢係潮州嘢嚟㗎嘛。 潮州嘢嚟㗎嘛。跟住佢俾你选粥底喎、啊。即係呢、這个你话嘅 广东粥底。 广东粥底同埋潮州粥底。 潮州粥底。 啊、跟住又问你要雞呀定係要田雞呀定係黄鳝呢， 跟住话老细搭唔搭啲虾 呀。係啦 係 啦。实问你㗎喎。 实问呀。 要唔要半斤虾半斤蟹呀。 虾呢我哋通常就蟹就唔会㗎，好少问蟹㗎其实。蟹虾㗎，因为虾呢就要嚟鲜味。 鲜味 㗎。咁我哋就通常都会搭嘅。但係呢就成你经常食呢就会话喂，即係譬如可能食开一斤㗎咋，喂唔得今晚抌半斤算。我哋而家就仲衰到唉整五蚊落去算。唔系孤寒问题呀。是喂冇人食嘅啲蝦食嘅，但係係要嗰陣味呢， 蝦好老咁喎， 唔係好悶呀、啊、你食得多呢真係好鬼悶呀、啊、咁所以呢就通常就叫佢搭啲蝦囉，咁就啲蝦就基本上要嚟吊味囉，佢都係鮮蝦嚟嘅，佢唔係俾蝦乾嚟嘅，咁入面其實就仲有啲好細粒好細粒嘅瑤柱仔嘅， 我食嗰間好全 部就要嚟吊味，好多都有嘅， 就好似另外嗌囉，另外嗌囉、 啊、我食過最好食嘅砂鍋粥呢就喺茶山嘅，咁就 唔白开名嘅边间， 我唔知道，我都唔记得名喎、哦、真係唔记得名，咁就有一段时间喺茶山做嘢呢，咁我就即係枕住即係晚晚呢係、 嗯、 好食到呢係每一晚一到时候呢就心思思就去食嘅。佢比一般其他嗰啲呢，佢就你叫喺佢度叫呢就佢就好鬼耐嘅，比较耐啲嘅。咁同埋呢就佢就粥呢就比较少嘅、 嗯。 所以呢就嗰种味就好浓嘅。即係佢就唔係話俾一大鍋粥你就料好少，佢就料好多，跟然之後呢粥佢就會即係份量就會少啲，咁所以就好野味 嘅。我哋漏咗一啲呢砂鍋粥好基本嘅嘢喺度嘅，佢好但好似佢好似我哋食奇味雞煲咁，同打邊爐咁都有個火坐住佢嘅， 係 即係其實我哋冇講咁嘅嘢， 唔係間間一定有個火坐住㗎喎， 係咁咩？ 有啲就佢煲好咗成個砂鍋上㗎喎。我话俾你，我最夸张咧系我曾经癫到咧喺长安住酒店咧、 啊， 就夜晚又懒，一条友咁咧食宵夜又唔知去边度食，一条友出去食宵夜戆居噶嘛，咁咧就打电话落去有 service 咧 ，room service 咧，佢又问。你想唔想叫个砂锅粥啊咁样？ 哦、 跟住咧系真系成个砂锅粥煲好咗。送上嚟， 送上嚟 俾你食 嘅。啊，大陸 係好誇張， 因為service 咧，我題外話啦嚇，唔好差咁遠，但係都係關於食嘅。我酒店咧有時咧嗌外賣咧，佢係嗌個譬如嗌個餐蛋麵，佢、 嗯、 係餐蛋麵就一兜，另外一兜湯俾你嘅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喎，呢樣嘢真 係好多都係㗎。如果你湯米粉嗰啲咧，全部都係我諗呢個係佢哋嘅習慣咯、 啊， 即係通常就係湯還湯。就 面 啊面就还面，系啊，咁然之后你就嚟到你嗰度咧，你就自己捞埋。 呢个 service 几好喎、啊，嗱，因为 即系好似过桥米线嗰啲， 唔系因为啲面咧浸淋咗咧、啊，就成个粗炒咁样噶嘛， 系啊， 呢个粗炒 呢、 這 个就几唔错噶， 啊呢、這个唔错，但系环保方面就唔系咁好啦，当然啦， 系 嗱，咁、啊、如果我哋讲起砂锅粥，咁、嗯、仲有乜嘢系深圳嘅特色咧？ 深圳你熟啲喎，深圳仲有啲咩食啊？ 深圳除咗食呢个麻辣串。雞煲啤酒鴨啦，或者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嗯、又係向西村嘅， 係 豬骨粥，唔係 豬骨煲就打邊爐嘅， 打邊爐 係啦係啦，唔係呢個就又唔係淨係向西村，好多地方都 因為如果 曾經 pop 過嘅， 深圳最出名嘅食雞煲嘅都係向西村，同埋、嗯、豬骨煲都係向西村， 豬骨煲就喺好多地方都 hot 過，即係嘅曾經喺上海都好多人食嘅， 係咪都係俾呢個？豬嘅竹筒俾你咧， 系啊， 哦，唔系一間間嘅，即系我喺向西食咧，就通常系俾豬筒豬骨筒我啦。 系， 但系如果我譬如我喺水庫食豬骨粥咧，诶豬骨煲咧，就冇竹筒我食嘅，竹筒要另外嗌 嘅。哦， 咁样嘅， 上海都系一样， 都全部都系竹筒。 系， 哦，咁如果嗱，麻辣串 系， 仲有几间咧系好出名嘅，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再上个礼拜系。就去咗一間叫真功夫嗰度， 真功夫就連鎖店啦， 連鎖店啦，嗰度食過啦，真係食過啦。咁啊，我覺得原來即係 食嘢佢喺嗰边呢全部都係都会俾壶茶你㗎喎。 嗯。 即係唔知點解俾壶茶你咁樣好似酒樓咁。 真功夫其實係快餐店嚟㗎。 快餐店嚟㗎咋嘛。 係 呀、啊。但佢俾壶茶你㗎喎。 係。 咁我覺得同嗰個快餐店嗰個形式嘅格格不入。 嗯。 咁仲有如果譬如我哋去食嘢啦咁樣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呢都有一個好出名嘅類似打邊爐嘅嘢嘅。咁、 嗯 啊、我可以講下我喺韶關食乜啦。韶關有一個叫好出名嘅叫胡椒黑胡椒豬肚煲。 黑胡椒豬肚煲。 嘩即係唔係 攻晒上臂嗰隻。 即係香港食黑胡椒湯呀嗰啲都係審少少俾你嘅。 係。 佢都黑胡椒係一粒粒粒嘅。 係。 佢好似未眼過呀。就咁成煲成個煲呀、 啊。 基本上我諗係鋪滿曬黑胡椒。 係。 係誇張到咁㗎。咁如果你喺東莞有啲乜嘢好食嘅嘢 東莞啊東莞我就其實東莞就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啦。即係你如果再奢侈啲就會係開始食嗰啲奇形怪狀啲嘅嘢囉。 奇形怪狀下一節先講。 係啦嗰啲就一陣先講。 我講到用嘅俾你聽。 係 即係啱啱講咗㗎燒烤。 係。 唔知點解又 自從燒烤我尋晚就因為我啱啱喺上海返嚟啦。 嗯。 咁、啊、我尋晚就我其實去咗一日嘅咋。咁、啊、就跟住尋晚我又去咗食燒烤囉。咁、啊、因為我就好掛住上海嗰兩檔即係我呢度都提過就係喺曹陽路武夷路、 嗯、 即係如果大家就去開上海呢咁你上的士你就話曹陽路武夷路咁呢、嗯、就有個公車站去到咁呢就喺公車站個上面呢就會有兩檔係上個電視咁嗰兩檔就真係好好食。咁我尋晚又走咗去啦又烤咗食。 我估下你會食啲咩燒烤 係。 起碼都整返兩隻炭燒生蠔先啦係咪 生蠔有食啦。 係啦梗係我唔知點解香港人去到邊度呢都整 返兩隻炭燒生蠔。但係生蠔其實佢就好後期先興㗎喺上海。 啊 就啊係你即係講開就係東莞就有好多人食生蠔。 係啦。 咁、啊、就呢個我講埋上海先啦。咁我有食生蠔啦有食呢個例咗牌我就一定就整返幾串就係、是羊肉啦因為呢羊肉係最好食㗎。係羊肉串啦。 唔酥嘅。 啊酥 都酥啊 唔酥邊好食啊 我都 要我 都食牛肉串 係咩 因為點解我就唔鍾意我就 酥一定酥㗎我食嘅習慣呢就係揀到嗰啲呢最肥最肥嗰啲嘢即係有時呢佢呢就一粒粒拮住 㗎 其中有一兩粒呢仲係差唔多全白色咁滯㗎即係起碼有八九成係白色嘩真係好味道呢不得了咁呢 我同你食嘢可能個 taste 有少大家有少少唔同啊 我最好濃烈啲啦咁就咁食幾串羊肉串啦 唔係有冇 當然有啦就係因為佢嗰個粟米呢嗰檔嘅粟米呢係我食過咁多檔最好食嘅因為佢係特別啲嘅佢就係用生粟米去烤嘅就好多呢都係用好多其他嘅即係烤粟米嘅檔呢佢都係用熟嘅粟米。 唔係啊好多生㗎嘛我覺得我以前喺下山 即係佢烤完之後好似粟一燒嗰啲咁樣㗎嘛。係啊咁佢就我唔知啊我就淨係搵到嗰檔油喺上海其他嗰啲呢都係即係熟咗嗰啲粟米就冇咁個咬感啊口感。 口感冇咁好㗎嘛。 嗱嗱聲㗎。咁佢就仲有分即係鹹味甜味咁樣啊。係啊係如果係鹹味呢佢會一路燒呢就一路落鹽 㗎。 同埋落啲味精。甜㗎佢應該係落糖㗎。 蜜糖嘅點啊 我對我都唔好耐冇食。 OK, 唔緊要得。 甜啊、我最鍾意食鹹嘅。咁好好味啦即係鹹嘅粟米啦。仲有就係、 我等估下先啦。 仲有咩仲有咩 你食咗個炭燒生蠔啦定係啦。 係呀、 啊。粟米啦呢個羊肉串啦。 係。 魚牛丸 冇嘅唔食嗰啲嘅。 燒菜啦 燒 嗰啲。 菜 油。豆角。 豆角同埋韭菜花。 啊、 韭菜花。唔係韭菜又唔係韭菜花、嗯、韭菜一排嘅。一排嗰啲韭菜啦。 吉住㗎喎韭菜我都未食過我會食豆角因為佢豆角係即係佢係生燒㗎嘛咁豆角又係幾好食㗎呢幾樣嘢。咁有冇 其他就仲有 魷魚 蛤 魷魚。 魷魚就尋晚冇食魷魚有時都會食嘅。咁又 真係冇一點 開始就食內臟啦。 係啦。 有 雞腎。 雞腎同雞心。我鍾意食雞心多啲。 雞心 就好食嘅。 甚至香 好平㗎咋。深圳都少咁樣一串㗎咋。 深圳都少喎雞心唔多。 我有都唔敢食我東莞都有。但係我東莞呢講真係兩回事。因為 實在太污糟，即係我已經好似我都好頂得住，但係我都頂唔順。咁所以就即係都冇食，同埋即係你睇到啲嘢係唔新鮮啊。咁但係我喺上海食嗰兩檔就真係好正。 咁有冇燒多春魚？ 多春魚多春魚就冇，我係燒有時就燒嗰啲鯖魚啊，一條鯖魚 咁大條， 好多啊！佢嗰度真係好多好多好好食嘅嘢，同埋咧就仲有其他嘅內臟啦。我每一次都會食嘅羊腰啦，羊腰又係好好食嘅， 因為我喺深圳就真係未食過啦。咁我最多就見嘅朋友嗰啲多春魚定刀秋魚啊，定抽刀魚啊，唔識啦，啲長長地嘅啊，吉幾隻嘅。 我有個習慣，我係好中意食羊腰嘅。咁但係就我就通常咧就一去到咧，我就會即刻嚼兩串先，跟住咧就差唔多，因為但係又唔可以食太多，咁咧就但係咧埋齋咧，我通常都會再加多串羊腰。 東莞冇得食係嘛？深圳都冇得食我。 東莞好似未見過。 係咯，深圳都 未見過。我喺上海有啦，上海其實好普遍嘅羊腰。喺北京嘅嗰啲烤嘅地烤，即係食呢啲燒烤嘅地方，亦都有得食啦。 嗯。 同埋就係、是、我食過最好食其實就係喺烏魯木齊。 哇！ 喺烏魯木齊咧，我試過食嗰啲羊腰咧就。同呢边嗰啲完全系唔同味嘅，真系好新鲜，即系你直情系烧完出嚟咧，嗰阵酥味好大阵酥味嘅。咁咧就同埋即系我喺上海食嗰啲咧，就通常咧佢就切到咧就四方形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成一粒一粒。 香港都系啦， 一粒一粒。 深圳都系啦，深圳。 但系咧，我喺木齐食嗰啲咧，佢就系、是、我谂啦，我如果我冇估错，佢就系一个腰就中间开两边。跟住咧就一就串住，即係塊塊嘅，就變唔係一粒粒。哇！嗰、那個咁樣就好快感，因為好大嚿嘅。咁咧就通常一串咧就大約係兩，應該可能係兩個腰，佢、就四嚿咁樣。哇！總之就好黃。 我估到你係中意食啲咬口嘅嘢。 我中意食內臟啊，嚇咁啊，仲有就有陣時就會就會再整一串羊。羊眼睛， 羊眼睛，死咯！真系你真系 嗰个羊眼睛个口感咧、啊，就烧完出嚟咧，就其实就 好残忍， 似润噶，润同腰之间啦，即系又系就淋淋地爽爽地， 我觉得好腥噶只眼系咪？ 你中意羊嗰啲酥味咧就好过瘾咯。咁我都系间唔中食，因为讲真，我第一我见咗好多次之后咧，我先够胆去试。咁但系咧， 見到我都唔敢試啊！ 佢直情係一個咧白色嘅，真係白色一個圓咕碌有個眼球嘅。 大概有幾大度啊？ 好大一個細個乒乓波少少， 細個乒乓波少少，好殘忍我 啦，好嗱咁就繼續係咁啊喺嗰度尋晚就喺嗰度就食呢啲咁嘅宵夜。 哇！真係我覺得如果係上海啊、北京咧同深圳食嘅大家同係串燒咧。當然有大家有幾個都係好基本啦、 啊、 但有啲嘢真係喺深圳食唔到㗎喎。即係如果除咗咁樣食呢啲咁嘅串燒之外呢仲有冇其他喺東莞又好上海又好。 上海就仲有上海就仲有呢就係鴨湯啦、啊。東莞有冇廣東產。 你話 喺冬天呢就好多人飲嘅。咁、那個鴨湯咧就咩？佢就用呢、這個用當然用鴨熬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你唔係淨係買一碗湯嘅。咁咧就係好平嗰啲，就係唔知我諗係五蚊至八蚊到啦。咁就你就開始要加嘢啦。咁、咧就係有鴨有呢個鴨紅啦，咁跟住咧就有鴨腸啦，跟住咧就仲有豆腐乾啦。咁、咧就你中意加乜咧？咁你就喺嗰度就點，然之後咧就佢，然之後咧就加落去嗰碗咧。熱辣辣嘅鴨湯咁，即係冬天咧，因為喺上海比較凍啊，即係如果零度嗰啲地方咧，你哇一飲落去咧就好舒服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喺上海宵夜就 喺大陸 喺度會食嘅嘢。 喺深圳、東莞咧，我都會食下啤飲下食下呢個啤酒鴨，又係打邊爐認識嘅。咁但係如果咧鴨湯係咪近唔近乎啤酒鴨咧？ 唔近嘅，係好正，即係正宗用鴨煲嘅湯啊。即系冇加，我谂净系有加味精啦，即系好浓郁嘅鸭味。 似唔似我哋而家香港食嗰啲陈皮鸭饭？ 有啲似， 颜色都似， 但系就好暖胃咯。系颜色都似噶， 颜色都似噶。 咁但系我就通常咧就，我又有时又几中意食嘅，因为我就系中意食内脏，同埋中意食鸭红。咁其实我就唔系为咗饮嗰啲汤嘅，我就系、是、即系食嗰啲鸭肠啊，嗰啲。 即系鸭红同鸡红有咩分别咧？猪红啊，鸡红。 同鸡红差唔多，系比较硬。 韌皮啲嘅。豬紅呢就係、是、咬落去呢就如果正宗豬紅呢就咬落去就味道好濃啦，同埋呢就係、是、一咬就通常就散㗎嘛。你嘅雞紅同鴨紅呢就比較就好似有陣衣咁樣呢、嗯、就即係就會有啲即係韌韌地咁樣囉。鴨紅就係、嗯、啊。 好啦，第一節差唔多啦，我哋預告下一節、okay. 我哋會講一啲奇形古怪，都喺香港討論區嗰度成日講啲古靈精怪嘢，我有幾樣，阿傑斯都有啲，咁、 啊、 到時翻嚟再傾。 Okay.